即约束。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一听到这个主题曲就知道今天是星期日了，咁就好啦，咁希望咧成为咗一个音乐指标嘅习惯。一听到靓歌再重聚，即系话星期日晚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九点钟开始，一路到凌晨十二点，一共三小时嘅现场音乐节目。大家好，我系 Albert。咁当然啦，而家弹紧钢琴嘅咧，嗰啲钢琴声嘅来自阿 Dancy 啦。咁啊，佢今日啊唔净止自弹自唱咁简单，而系一身兼多职。因为阿坚哥咧就放假，咁所以咧，所有发出嚟嘅音响咧，大部分都系来自阿 Vince 嘅。咁但系其实咧，除咗阿 Vince 咧，我今日咧有啲有啲艳福啊！啊，点解咧？就因为有三位 HiFi 女神咧，一路伴住呢个节目，哇！我就可以咧就一路戴住个 headphone 一路聆听，可以同佢哋倾下偈，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咧我哋一齐成长嘅靓歌，当然。有中文有英文。好，我呢介绍一下先，除了 Vince 之外啦，我哋有 Annette。 Okay, Annette 嘅中文名你自己讲下啦先啦，听下你把声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钱超荣。 钱超荣啊，係啊。咁啊，钱超荣呢就英文叫做 Annette。咁啊，另外呢我唔知道中文喎，不过知道你叫做 Clara。 Hello Albert, 大家好。 係啊。Clara, 你当然系中国人嚟㗎啦。你中文名叫咩其实？ 李海琪 啊，李海琪啊 ，OK， 咁好容易记啦、嗯、，OK， 系 Clara Lee， 我平时除咗做嘢咧，我好多嘅时间，尤其是啲空隙时间，譬如揸车啊，譬如食紧早餐啊，我一定听歌嘅，我一定听嘅，因为音乐咧，如果冇咗咧就惨啦，咁所以咧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咧，虽然系夜晚咧，仲好，因为可以听住啲靓歌咧伴住入睡啦。不如咁样啦，一阵间咧，我哋大家可以倾下偈啦，就可以介绍呢两位即系第一次嚟嗬，第一次嚟嘅 HiFi 女神。咁咧，钱超荣先啦吓、啊，不如咁啦，钱超荣，我哋你又喺外国留学，就唱好多歌嘅，咁啊当然即系去声乐啊等等等等。咁英文歌就难唔到你，但你今日咧拣咗好多中文歌，咁而家 Clara 咧就好多英文歌。啊，啱晒，啱晒，啱晒！唱嘢中文歌先啦。 好啊。 系啊，你介绍一下。 咁其实点解我唱咁多中文歌呢？因为 Clara 系专唱英文歌噶嘛。 啊哇，哦，你谂埋呢样，好啊好啊，真系啱晒我哋嘅节目。 咁但系我哋而家都会对调一首，我哋卖下关子先咁、样。 好，好啊。 咁其实半点心啦呢一首歌，咁会系我今日第一只唱嘅歌啦。 O K， 使唔使我哋搵草蜢嚟伴下舞咁样？ 我好想见佢哋。 半点心，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之一钱超荣。Vince on keyboard and piano。 我说这女好吗？ 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巴，却似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骗子梦话，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说话你听了永远笑哈哈，我更愿意无话，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骗子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他跟你好吗，一切的爱怎么都送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起码一半都交给我好吗，给我吗， 拍翻唱片咧，我谂即系好似头先你个演绎咁啦，有啲我哋即系 Hi-Fi 界咧好有特色嘅，即系话咧原装当然可能只歌好流行啊，有另外一个 mood 啊，另外一个音乐嘅编排啊，咁但系咧一去到咧即系Hi-Fi 歌手嘅手中咧，或者个编曲嘅编曲人嘅手中咧，就变咗佢第二个感觉嘅。你觉得呢只歌点样咧？你重唱呢、一个半点心。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去演绎这只歌呢？ 半点心由细听到大 哦，是细细个的时候 是啦，但是呢我就觉得草蜢呢，因为他三位一体啦， 咁 他就唱得比较好轻快，同埋他哋伴随好多舞蹈嘅，但其实我就好着重歌词嘅人嚟，咁所以变咗我听，我其实觉得呢首歌嘅歌词有啲 sad 嘅， 其实系噶， 系啊，咁所以换咗系一个女仔嘅感觉去唱咧，就变咗好。好无奈，好欲言又止咁样样啦。咁亦都系一个好期待、啊，你会唔会爱我多啲，或者你会唔会俾晒我咧？咁样样。 听下，头先我喺度听住你唱，觉得呢只歌可能啱女仔唱仲多啲。 个感觉、感情好似我要啊咁样样咯。 系啊，系啦、啊，喺度期待紧佢对方俾多啲爱情的感觉， 又或者个男仔太花心了， 系之类啦，系 啦咁样。 不过一半咋，其实佢全心啊种花，你睇唔到、半点心啫。咁啊，头先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啦，钱超永啊，嘅 一首半点心。咁另外我哋好咧，又要介绍我哋今日嘅即系三位 HiFi 女神嘅其中一位 Clara Lee。Clara Lee 嗰啲HiFi 唱片咧，全部英文嘅喎。 系啊，全部英文。系啊。 点解嘅？ 因为我好细个移民去加拿大，咁、 oh. 我啲中文麻麻地。 哦。 咁但系咧， okay. 我都系好受于北美洲嘅音乐长大。 系系呢个一定嘅，一定 的。所以就都系我可能强悍多啲。 喂，呢个一定嘅，呢个一定嘅，你已经好难得噶啦 ，Clara， 因为你几多岁先翻嚟香港啊？ 读完大学翻嚟。 咪咯，即系你最重要就系前即系前嗰段时间，由最细嘅时候咧、入咗脑咧，或者你生活惯咗咧，基本上我识好多好似你咁样嘅背景嘅，直情系唔识讲中文嘅。即或者唔肯讲嘅， 系咪？ 系直情唔系好肯讲中文，因为你用中文同佢，佢用英文同你讲翻咁样，因为佢中文太少用啊嘛。 我加拿大成日睇中文电视，同埋听最后、最多我都 Cantor Pop， 所以都系俾香港嘅歌曲、受好大影响。 所以我成日都话啦，我喺香港冇离开过，不过我成日都即系喺电台做咗几十年啦，我亦都同整个音乐界我经常都讲嘅就系话，我哋香港嘅 Cantor Pop 咧。即系由许冠杰开始啦，我嘅认知啦，真系影响全世界嘅中国人。因为如果冇呢啲 candle pop 咧，吓呢啲广东嘅流行曲咧，又根本影响唔到你噶。今日咧，我哋都好庆幸咧，可以即系你将即系北美洲嘅呢啲英文歌嘅气氛咧带翻我哋香港，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唔系话，我哋讲广东话就全中文嘅，唔系嘅，我哋系一个国际城市， 国际性城市， 所以我哋嘅音乐圈咧都系 international 嘅。啊！即系全世界嘅音乐，我哋都接受。我哋亦都曾经接受好多日本嘅音乐文化。 系、 英文我唔使讲啦，我哋就自细就要听到大啦、好，我哋不如揾阿 Clara 唱只英文歌先啦。唱我、喂，唱我个年代嘅，你得唔得啊？ 你个年代， 你咁后生，你识唔识啊？你识唔识先？ 哎呀，真系歌曲咧就系 timeless hits 嘅。 okay. 我哋后生乜嘢年代都会欣赏。 啊，你真系讲得啱啊！因为其实好多所谓。经典旧歌，如果你未听过，咪当新歌听咯。一听就哇乜咁精彩嘅，唉，咁你就明啦。 It's never too late. Yes, never too late. 就永远都唔会迟嘅，因为呢只歌叫做 It's too late。 Stayed in bed all morning just to pass the tim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ere, there can be no denying. One of us is changing, or maybe we've just stopped trying. And it's too late, baby, now it's too late. Though we really did try to make it. Something inside.So easy living here with you. You were light and breezy, and I knew just what to do. Now you look so unhappy, and I feel like a fool. And it's too late, baby, now it's too late. Though we really did try to make it. Something inside is dying and I can't hideJust can't fake it. Oh no, no. There'll be good times again for me and you. But we just can't stay together, don't you feel it too? Still I'm glad for what we had and how I once loved you. But it's too late, baby, now it's too late. Though we really did try to make it. Something inside King 嘅名曲《It's Too Late》，咁啊呢啲歌对我哋嚟讲梗系好重要啦，因为Carole King 出道嘅时候咧，正值咧就我啱啱入行咧，就即系做我唔想好惊讶你个样系咪？真系嘅，系我入行太耐啦，系啊，我好细个嘅时候，但系佢就第一只碟一出咧，就成名啦。大爆啦！ 大爆， 佢叫 Tapestry， 系啦。咁里边有好多歌，即系其中一首就系因为佢有只 You've Got a Friend 啊 ，Love That Song。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 It's Too Late 呢只都系其实其中嘅，即系表表姐啦，系有 Feel the Earth Move 啊，你好多嘅。我其实最中意 Tapestry， 不过嗰只佢哋冇推到嘅。 系啊。 啦啲啦啲啲啦啦，系佢作嘅，因为一个才女嚟啦嘛，系咪？咁啊，所以Carole King 咧就过咗一个好愉快，我觉得就吓，我觉得我冇深究去研究佢人生，过咗一个好愉快嘅音乐旅程。咁佢红咗之后咧，佢就唔会话我要而家做娱乐圈啊，我要做巨星啊，我要做搵人去包装啊，点样去做咩天后？佢冇嘅，佢真系净系中意坐喺好似 Vince 咁啊，坐喺个钢琴嗰度咧就自弹自唱。到咗而家佢都有出现嘅，就系同一啲即系老朋友啊，比如 James Taylor 啊啲咁样，或者嗰啲加拿大嗰啲天后啊，咁一齐咧就唱下 live 啊，咁就 OK 嘅。咁因为佢以前可能。唔知系咪即系如果你讲嘅我觉得即系喺现实啲嚟讲啦吓，佢哋嗰个市场大咩？有佢全世界噶嘛？佢好似一出就卖咗成第一期一 check 佢已经卖咗600,000只， 咁犀利，好犀利。 后来而家一定系过1,000,000噶啦，一定噶啦。咁就变咗佢可以一世无忧咯，咁就可以陶醉喺佢嘅音乐世界里边。阿边士。今日咧，你俾我过咗呢一个幸福嘅一天，因为咧今日个成个感觉咧，我就唔使唱，好似皇帝咁样。咁所以咧，我 imagine 我今日咧就叫做一皇三后。哇！你几巴闭啊，我吓你咪点样幸福法咧，就要由你介绍啦吓，将你嘅幸福摩天轮转，咁我就越幸福噶啦。OK， 各位朋友 ，Vince。 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 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问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回应，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调低股票印花税并唔足以结构性长期地刺激股市交投，零散嘅刺激举措既无助于提振市况，更加可能适得其反。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认为，面对高息环境等的因素，调整股票印花税属于本港可控范围，短期对市场有一定帮助，业界亦都普遍认同有关做法。有学者认为，调整股票印花税政府需要从多方面考虑，例如如果减少印花税，是否需要透过增加薪俸税和利得税等来填补税收缺口。国务委员岑仪琴近日在浙江省调研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筹办工作。新华社报道，岑仪琴在杭州、湖州实地查看亚运会赛事运行指挥、媒体服务、气象服务、壁球和排球项目场馆运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准备等，观看开幕式彩排。他强调，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到临战冲刺阶段，要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以分秒必争的紧迫感和时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每一项筹办工作再完善、再找实、再落实。要精心组织演练好开闭幕式等重大活动，优化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加强赛会宣传和人民交流，积极训练备战，严守安全底线，确保赛会顺利举办，精彩圆满。另外，岑仪琴又实地调研湖州市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创业情况。特区政府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等人出席。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年今日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他向所有参与过抗日战争的战士将领和人民致敬， 深切哀悼在战争之中壮烈牺牲的英灵和被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并且表示永远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和青年团体代表等都有出席纪念仪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和高地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有冇谂过香口胶会变成滑板车辘，口罩会变成垃圾钳呢？ 材料咧同人类嘅关系系非常之密切嘅，佢系围绕住我哋生活嘅每一个部分。材料唔单止咧可以蕴藏我哋嘅记忆，更加可以见证人类文明嘅发展。近年嚟咧，艺术科技嘅盛行，咁香港科学馆咧都希望藉此呢个机会咧策划一个展览，聚焦喺艺术同埋科学嘅。 唔该晒香港科学馆一级助理馆长科学嗰方面嘅陈燕君博士。 咁我哋会从艺术嘅角度出发，让参观者去欣赏一啲设计师嘅创意同埋带嚟嘅美感。今次我哋科学馆好荣幸揾咗伦敦设计博物馆同我哋合作去筹办呢一次嘅展览。我哋又会展出伦敦设计博物馆比较标志性嘅藏品，譬如兰迪尔同埋呢个潘顿尔，佢哋咧系由唔同嘅物料组成嘅，分别系金属同埋塑胶。佢哋嘅制造咧唔单止系好实用，而且咧可以反映到设计师佢哋嘅创意。 天生我材材料科学与设计展览由而家一直去到10月18号，大家可以去到尖沙咀香港科学馆欣赏。 如果当大家来到这个展览场地，你会见到很多竹的，这些竹其实很具有我们香港本土的特色。竹是很便宜的一种物料，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坚固和很具弹性的，它又可以深密降解，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竹这些特性呢，希望都可以带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Yeah. 呢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 ，Clara Lee 嘅一只新歌咧叫做《If You Could Believe》吓，系咪？ 系啊， 冇错啦。边个作噶？ 一个韩国嘅 composer 作曲家。咁我个作曲家女朋友咧就帮我好耐以前咧就揾呢首歌俾我，因为佢知道我想出碟咧，其实讲紧十几年前。 哇，咩咩话？十几年前。 我系用咗十年去揾我自己啦，揾我好希望做呢个音乐专辑，所以咧就一个零开始。就以前不是做音乐的，不过由细到大咧，中意唱歌、填词同埋又玩音乐。 系系。 咁到系毕业。大有畢業咧，就翻嚟就忙工作同埋家庭，所以咧就擺低我個夢想。 哦、 But it's never too late， 即係頭先我就 It's too late 隻歌啦， 唔會太遲。 係啦，咁用咗好多年嘅奮鬥努力啦，失敗咗好多次啦。失敗嘅意思就係我好幸運遇到好多真係香港嘅好有名嘅監製啦，幫我啦，但係。當時都未知道做啲咩歌，咁因為我由細到大中意聽 Hi-Fi 碟嘅，即係爹哋係即係啲發燒友啦， 係 啦，聽 Vinyl 啊，咁我每個時間放學翻去咧都會聽歌，咁咪研究，咁到翻嚟香港啦，就係咁多年後，就係都有個 dream 有個夢想去追求。就呢个专辑 ，If You Could Believe， 就其实个歌词讲我自己个旅程，就系如果可以相信咧，其实相信乜嘢呢个世界就系相信自己。咁我都好彩啦，揾咗香港啲知名度嘅监制 Andrew 啦， 系啦，杜志慈， 杜志慈先生，佢帮我编呢十只歌曲。 哦，系得啊，咁真系听你讲啦，十年先即系。我哋即係十年磨劍啊嘛，所謂 係啊， 先至會，唔係即係先至掹把劍出嚟咧，真係要磨十年嘅原來。咁尤其是咧，即係而家當經濟啦嚇，咁因為香港嘅唱片嘅生態咧，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啦，不過香港特別咧，因為香港細啦，人少啦，尤其是聽 Hi-Fi 嘅咧，即係已經係石果僅存啦。咩意思咧？即係聽一般 pop 嘅，咁撳個手機咪得咯，即係唔會買唱片嘅，基本上。 咁但系咧 high 翻唔同啦，咁啊因为要嗰套机咧要播啲靓嘢啊，如果你俾啲即系唔对口嘅咧，咁啊播出嚟就唔好听啦，系咪？咁所以好恭喜啊 Clara 咧，可以喺一个即系十年嘅真系十年嘅功力慢慢磨出一把利剑。最重要咧，即系做咗先，咁所以一陣間咧，你有隻歌咧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請你唱啦，因為叫做喂，我唔會錯過任何一樣嘢， 係啊係啊， 因為對音樂嘅熱誠啦嚇，咁啊，因為慢慢傾啦，我諗即係香港Hi-Fi 市場，即係 Hi-Fi 唱片市場咧，係有一種特別嘅生態嚟，即係唔係一般朋友諗住啊，我上電視，我又點樣推參加比賽，或者唔係嗰種嘅。不如咁啊！我哋今日咧，头先都讲啦，今日系三个 Hi-Fi 嘅女神。咁第二个咧，头先我亦都听佢唱咗好有味道嘅《半点心》啦。啊，阿钱超颖 ，Hello， 唉，你就本来都唱好多英文歌嘅，系咪啊？ 由细到大都系 opera 底 ，opera 底 系啊。 不如你咁啊，你唱只歌先，同慢慢同你倾啦。 好啊， 系嘛？因为头先听咗你。唱咗半点心啦，有啲意犹未尽。 嗯，咁好， 听只新歌啦。 好，咁呢首新歌咧叫做《不如不晓》啦。咁由我个监制阿何君源先生作曲嘅。 哦。 咁因为其实佢俾过几首歌我听，我都觉得唔啱，但系佢识我啦。咁佢一作咧，我就话：咦，呢首系我嘅嘢嚟嘅。 嗯。 咁佢捉到我啦，多谢晒。 系，不如系咧就用你唱片嘅原音乐，但系咧唱歌咧就系 live 吓， 而家。現場唱的不如不曉。 咦，午夜裡拆洗窗台，玻璃背後就像从未望到将来，丝丝记忆，千张相片重复被连载，灰飞遍地，就像碎片不眠冲击沧海。这生匆匆，命里总操纵着我，哪个到最终只开花结果，编不出果，怕再错失，只好上锁。若我学到微笑，到后来得到至少苦笑，笑世间太多玄妙，在最终一气之中忘掉，在途上散步静物前绕，竟千过万样事亦不重要，往事如烟世俗烦嚣，不如不知不晓。看往日已葬花水流，今天以后就像残像尽不可留，当初颤抖，今天已经灵活像水流，喧哗过后落寞半生，生存的一双手，这身匆匆，命里总操纵着我，哪个到最终只开花结果，编不出果，怕再错失，只好上锁。若我学得微笑，到后来得到至少苦笑，笑世间太多玄妙，在最终一气之中忘掉，在途上散步静物前绕，竟千过万样事亦不重要，往事如烟世俗烦嚣，不如不知不晓。 呢只歌叫《不如不跳》，头先啊，超颖就介绍过啦，系佢一首新歌嚟嘅，咪原创嘅。咁但系头先咧，你一路播嘅时候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听到嗰个咧，其实系唱片嚟嘅噃。因为咧头先阿超颖你嗰只碟咧，唔系你嗰只麦咧坏咗，删咗你个麦，咁我哋就播咗个唱片版本啦。 系咩？我有份唱过，真系。 咁夹口型嘅咧，点解？ 多谢晒，多谢晒，另类 compliment 啊！呢个系好开心。 我当然系讲笑啦，其实咧就头先有一种即系新嘅配搭。平时我哋就喺 Vince 喺度弹啦，即系 live music， 一听就知道。咁但系头先系唱片原装嘅音乐，不过咧唱歌咧系现场唱嘅， 系真噶。 系啦，好似唱片咁啦，恭喜你， 多谢。 咁因为你平时都系素有训练啦，又训练人又训练自己啦，系咪啊？即系经常都教啲人唱歌。 其实如果你话出碟咧，我2006、2007年已经出歌嘅，隔咗咁耐都20年啦，好恐怖啊！其实好恐怖，差唔多。咁就再出呢两张碟，呢两张碟就真系好贴合我自己由细到大 想做嘅嘢， 心路历程又好啊，story 又好啊，咁咁系啊！我其实除咗自己唱之外，我系平时都会教嘅，咁 OK， 所以我唔衰得噶咁。 恭喜你！咁啊，头先咧就系钱超颖咧为我哋唱《不如不晓》。咁啊，既然咧我呢一 part 咧都系好想咧，即系将你哋啲咁精心炮制嘅唱片，落咗咁多功夫、咁多即系精神时间落去。咁我都想听下另外一首Andrew 即系杜志慈咧为你编，即系为 Clara Lee 而编嘅另外一首英文歌。 系啊，呢个系actually 8月18号咧就系25周年就呢只 Aerosmith 嘅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咁呢只歌咧其实我不嬲好中意啦，系一个movie 嘅主题曲。咁就系 Diane Warren 写嘅，就当时佢咧 Diane Warren 就睇到Barbara Streisand 个老公一个 interview， 就话好挂住 Barbara。佢瞓觉嗰阵时咧都好挂住佢，咁所以 Diane 就写咗几句就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咁呢只歌虽然一个系爱情嘅故事啦，但对我嚟讲咧系一个 continue 我只 If you could believe 嘅精神，就系唔好错过人生嘅你想做嘅嘢。 今次系其中一个 moment， 一个 moment。 You don't want to miss。 Yes. Okay.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MMO 嚟嘅，不过现场唱啊，讲明先。 Wow. Clara， thank you。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 watch you smile while you were sleeping, while you're far away and dreaming. I could spend my life in this sweet surrender. I could stay lost in this momentForever,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you is a moment I treasure.To you, feeling your heart beating, and I'm wondering what you're dreaming, wondering if it's me you're seeing. Then I kiss your eyes and thank God we're together, and I just wanna stay with you. a thing. I don't wanna miss one smile. I don't wanna miss one kiss.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Close my eyes.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e.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cause even when I dream of you, the sweetest dream would never do. I'd still miss you, babe.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I don't wanna close my eyes.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多谢 Clara。 多谢晒、 啊、所以你唱歌的时候呢，我都感觉到的感觉到的、啊、 From my heart, from my heart and soul 是用个心来唱的一首歌。那我一路听、你们唱英文歌呢，我都、有点感觉，一会间跟你说、啊就是、不过现在呢，我们找 Vince 呢就现场呢就一路自弹自唱，他今天都是、真的两只手都要自弹自唱、啊、左右手、啊、那我看看陈奕迅怎么说，为什么会不见我们不如不见。 头沾湿，无可避免。伦敦总意乱雨点，乘早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曾得到，曾风少点，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像我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只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表演，不如不见。曾得到，曾风少点，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 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像我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表演不如不见。不想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诞生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放肆，从今放肆，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诞生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放肆，从今放肆，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照佢的摄影机，你为什么不见你？只有这耀眼繁华地，旧的影子，旧的声音，诞生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放肆，从今放肆，是多么爱你， 早已与你一起，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从此不要，从此不再求与你一起。但天花板在这一晚仍挥不去你，心笑冰冷情人，你在何地？ 去边度啊？走咗啦！歌名叫做《你在何地》啊，因为音乐一路咁样去，慢慢逝去了。呢只新歌咧，其实当然系旧歌啦。张国荣嘅旧歌叫《你在何地》，头先嘅新版本咧未听过咧啊！大家一齐 enjoy 呢个新嘅版本，来自阿 Vince。呢啲其实难度可能仲高啲啊，因为你冇得抄噶嘛，用你自己最新嘅一种感觉，一种嘅新嘅编排，感觉如何啊 ，Vince？ 觉得都几难嘅，原来 吓点难法啊？点难到你啊？ 因为今次同一个新嘅监制合作，咁佢就将我平时嘅唱法咧。就改得好犀利，咁所以仲系有啲两头唔到岸嘅感觉咯。 即系监住你嚟制嘅，真系之前 系咪啊？ 不过咧，真系都好好听嘅。嗱，就系呢只新歌叫做《你在何地》，咁啊，当然还有好多其他嘅歌啦，都系我哋耳熟能详噶嘛，系咪？因为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比较特别，就系、是、好似咧就将我哋平时嘅《二千靓歌》再同我星期一至星期五咧嗰啲节目咧系一个混合体。因为我平时就一至五就净系播唱片嘅啫，咁啊，但《二千靓歌》就全部系 live 唱嘅。咁而家咧就系 live 唱，不过就系有唱片出现啦，又有唱片嘅音乐啦，啊，又将呢啲 HiFi 唱片嘅背后嘅故事啊，同我哋分享嘅咁样。所以咧，覺得今晚好玩啊，比較特別，就係、是、二千靚歌混合咗一啲音樂嘅製作啊等等。咁啊，不如咁樣啦，我哋有啲新嘅嘉賓嚟啊嘛，第一次嚟二千靚歌播啊，咁啊，所以應該咧有一啲一啲嘢招呼人嘅啊，唔好意思啊，就冇乜嘅。咩美酒佳饮熬咧，就即系伴住你。不过你合唱一只歌咧，就当做一个第一次嘅纪念啦，好嘛 ，Clara？ 好多谢，好期待，因为我真系好开心上你呢个节目，有啲紧张，同埋未唱过中文歌噶。 系啊， 未唱过 喺出边都冇唱过。 出边有，但系即系 录 音都冇啊。 哦，冇啦。 所以好多朋友咧就话，不如你试下一只中文歌。咁我真系好中意我个偶像梅艳芳阿妹姐啲歌咯。 好啊，咁你拣咗呢只歌，我同你一起合唱啊！ 好啊，好啊。 呢只歌叫做《抱紧眼前人》喎，好难得啊 ，Clara。 Thank you, Albert。 系未唱过中文歌添。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 怎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 多謝 Thank you so much。 係好，第一次唱中文歌啊，你 係啊。 但係咧就真係我頭先都講過咧，就係好特別嘅，就係雖然咧你係喺加拿大長大，但係咧你翻到嚟咧就係咪你屋企由細長大都係講中文啊？因為 係㗎， 好彩 廣東話 係啦，因為好玩啦。咁啊有中文歌有英文歌啦，咁啊亦都頭先想講嘅就話我哋喺香港咧雖然咧係。聽英文歌同埋唱英文歌大嘅，我哋係咁，但係咧到咗即係咁多年之後咧，唱英文歌嘅人越嚟越少，啊聽嘅都少咗好多，因為以前就主要都係聽英文歌嘅，我哋細個即係一路成長嘅時候，入行我都係灌英文唱片嘅，咁但係咧而家少之又少嘅時候，我就特別珍惜嘅，因為我哋唔好話淨話嚇我啲咩國際城市，唔係，其實我哋音樂嘅世界咧係咁樣孕育出嚟，點解會有而家呢啲誒 Canto Pop？中文的狼歌这些风格呢全世界都没有的，除了我们香港，就算你去到大陆呢，他们都是初头都是唱我们的歌，现在呢他们又夹杂到有些民族色彩的东西下去啦，但是我们那种人肉呢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英文歌为主先，然后呢我们有些中国的味道，这个当然因为我们中国人来，而且有些有些广东的小调，后来呢甚至乎是有些粤曲的元素在这里，因为很多中文歌都是这样的。那再者呢最犀利就是日本了。东洋音乐就是那些日本的流行歌呢，我想在八十年代流行的歌大部分都是改日本歌的。全部混在一起呢，所以呢引入到我们现在这些特色出来。刚才听到擅唱英文歌的 Clara 唱了中文。那今晚准备了很多中文歌的Annette 啊。钱超颖咧就不如唱英文，啊又都要唱啲trendy 啲添嘅啦，系咪？ 哦，见 Clara 咁挑战自己，我又凑下热闹 、啊。好啊，你拣一只？ 拣咗 Adele 就 Someone Like You。 哦 ，OK， 呢一只系人都听过嘅， 应该都系耳熟能详嘅。 啊，系啦，个个都识噶啦。 听英文歌嗰啲就 系。系啦系啦 ，Adele 嘅一只名曲叫 Someone Like You。 系咪一二年啊？ 我冇记性嘅，你问我。 00年一二年， 起码十年到咧，我印象反弹出嚟。 OK。 是因为他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他都未出现的。 是 的。他都相对来说他都是新人来的，对我们来说。 Okay.

女歌手，包括 Vince。不过今次咧就要你按 piano 可以弹出任何嘢感觉嘅音乐嘅，我觉得。尤其是二千靓歌啦，我呢位拍档 Vince 可唔可以俾一种钢琴音乐我？我觉得好似咧就好似歌词一样，轻轻的驾着小帆船为爱浪。身体轻轻摇晃，点解啊？因为我躺于城望，哇，几叹，好 relaxing。一只陈百强嘅旧歌，再 relaxing 啲会系入边是伴奏嘅钢琴音乐，陈百强嘅《相思河畔》。人似是睇着几分醉。轻轻的驾着帆船为爱浪，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荡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缘。爱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有没有不相干？河里浪与浪人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海葵已经进入台湾海峡，听朝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海葵随后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一带，可能在该区登陆，之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說海葵已經減弱為颱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調低股票印花稅並不足以結構性長期地刺激股市交投，零散的刺激舉措既無助於提振市況，更加可能適得其反。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維宏認為，面對高息環境等的因素，調整股票印花稅屬於本港可控範圍，短期對市場有一定幫助，業界亦都普遍認同有關做法。有學者認為，調整股票印花稅，政府需要從多方面考慮，例如如果減少印花稅，是否需要透過增加薪俸稅和利得稅等來填補稅收缺口。學者又說，如果歐美投資者擔心西方會針對中國企業推出新制裁措施，這個是政治問題，難以短期之內解決。本港可以吸引更多不同地區企業來港上市，令到國際投資者有更多元化的產品選擇。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的煙稅仍然有相當大的調升空間，希望設立機制令到煙草商加價時，煙草稅維持佔產品售價的七成半。政府就控煙策略的諮詢期今個月底完結，盧寵茂說，透過政策推動社會的合作，香港有機會達到2025年將吸煙率下降至 7.8% 的目標。另外，2017年出現急性肝衰竭的女病人鄧桂思，兩度換肝之後死亡。兩名聯合醫院醫生涉嫌開漏藥被控誤殺，日前獲撤銷控罪。當年負責為鄧桂思進行換肝手術的盧寵茂回應說，反映本港的司法獨立，為兩位同事感到欣慰，醫護界放下心頭大石。他又說，醫療人員要繼續做好與家屬的溝通，又強調要向同事提供安全和安心崗位，未來要改善制度和流程，提供更多培訓和加強警示，減低可能出現失誤的風險。今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全國各地舉行多種活動紀念。在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抗戰詩文朗誦等的活動，攝影文獻展亦都對市民開放。在江西九江德安縣，當地應徵入伍的新兵到革命烈士紀念碑前瞻仰為抗日戰爭獻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在革命老區，山西長治市武鄉縣，中學生在八路軍抗戰紀念碑前為革命烈士敬獻花籃，表達敘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同高地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9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嫲嫲，我去游水啦。 系啊，乖孙，记住欺山莫欺水啊，尤其是落完雨之后。 唉，咪个迷信啦，嫲嫲。 为咗保障大家嘅健康咧，环保署一直以嚟咧都进行紧一个常规嘅泳滩细质监测嘅，定时喺泳滩采集水样本啦，再根据量度嘅大肠杆菌含量为泳滩水质评级。同時估計泳灘達唔達到相關嘅水質指標，水質原來有機會因應唔同嘅天氣環境而快速轉變，例如落完雨之後某啲泳灘嘅水質可能會短暫轉差， 單純依靠常規嘅監測咧，未必可以反映呢一類嘅水質波動。有見及此咧，環保署啱啱推出咗一套全新嘅泳灘水質預報系統。 啊，嫲嫲真係好嘢喎！咁呢一個預測有啲咩資料俾我睇到㗎？ 呢個系統咧就會將各個泳灘分為一良好、四極差四級嘅。而呢個咁嘅預測系統咧，係由環保署同埋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去研發出嚟，用統計學嘅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再根據最新的環境、天氣和水文數據，包括微生物數據、降雨、風速、潮汐、海水鹽度、太陽輻射和水溫，去預測即日泳灘大腸桿菌的水平。當預測指數是四極差的時候，大家就應該盡量避免在這個泳灘落水。 那就麻煩你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水質管理陶偉博士告訴我，可以哪裡看到這個泳灘水質預報系統啦。 大家可以透過環保署網頁 www.epd.gov.hk 入面的泳灘專題網頁，或者下載香港泳灘水質預報系統流動應用程式，查閱最新的泳灘水質預測。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似改编，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弹只词未讲失足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尽怀念，弹只词未讲失足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 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呢一首系陈百强再翻唱一首经典嘅国语歌，经典国语歌咧叫做《三年》，咁陈百强嘅版本叫做《盼三年》。呢只歌咧，我就系喺疫情嘅时候咧，就系真系好想攞嚟唱，因为疫情就系三年啦。 系啊，真系。 我哋盼乜嘢咧？盼重新咧，就可以翻去开演唱会啊，见翻啲即系听众啊、观众啊咁样。唱了几十年歌，但是我每一日都要听歌，每一个时间我都要听着歌，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刚才我讲的吃着早餐揸着车冲着凉。其实呢 就算有没有机会听，但我脑那里都可以发紧梦都得。是啊，发紧梦成日都可以听歌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发梦作了啲歌呢？ 有 啊， 实 试过。 很神奇。 但是我次次都写不回出来。因为醒了之后死了，头先唔记得咗添咁样吓， 但其实都喺个脑度嘅。 系应该咧要即系搵本簿咧摆摆张床侧边，或者搵个录音机都好。 咪而家有电话咪得咯，你用电话即刻录音咪即刻哼出嚟咯。我咁好期待喎。 啊，不过多数咧都唔知系咩嚟嘅。你喺脑，你喺个梦里边觉得个好鬼好听，唔知点解，哇好听好听，哇即刻作咗只，点知咧就。我想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是未必得的。不知道不知道，这些很奇妙的东西的音乐和梦。所以这么多歌是关于梦的，这解一路发梦一路唱。我们今晚呢，如果你是未发梦的呢，一路听到十二点啦。因为我们二千名歌再重聚，每个礼拜由九点钟至十二点呢是三小时的节目。今晚呢很开心啦，有三位靓声女王。咁刚才啊边时又唱啦，钱超颖又唱啦，当然 Clara 咧今日就带咗好多佢嘅新歌嘅英文歌，咁就呢啲英文歌咧，其实都系大家识嘅， 大家都识噶，系啦，啲经典歌曲。 你介绍咧呢一只叫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系 Rick Astley 1987年嘅经典歌曲，到而家咧都好多人听噶， 系啊 ，YouTube 都有过十亿啊， 系啊 views， 咁啊我都好中意歌词啦，同埋个旋律啦。咁亦都係講話唔好放棄，所以都係一個帶俾我一個好即係鼓勵嘅精神，就是、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唔好放棄。If you could believe， 相信自己，亦都係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唔想錯過人生好多機會。咁亦都要自己努力去奮鬥。 係啊，嗰、那個對我哋嚟講，可能嘅即係譬如鄭國光老師咁，佢會寫咗好多歌詞咧，影響好多人嘅一生嘅，因為聽到一隻歌某一段。嘅歌词，某一句嘅歌词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佢。哇！我一生系咪应该要咁？我谂 Clara 都会受呢个影响，因为我睇你讲呢啲介绍呢啲歌嘅时候，嗰种嗰种用心去讲吓，真心说话咁样，大家一齐听。 Strangers to love, you know the rules, and so do I. A full commitment's what I'm thinking of. I wouldn't give this to any other guy. I just wanna tell you how I'm feeling. Gotta make you understand.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We've known each other for so long. Your heart's been aching, but You're too shy to say it. Inside we both know what's been going on. We know the game and we're gonna play it. And if you ask me how I'm feeling, don't tell me you're too blind to see.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We both know what's been going on. We know the game and we're gonna play it. I just wanna tell you how I'm feeling. Gotta make you understand.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Let you down,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I'm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Say goodbye,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Thank you. 多謝 Clara。哇！我除咗一路聽住 Clara 現場咧喺二千靚歌唱歌之外咧，真係我頭先嘅感覺咧就係你嗰隊 band 咧都喺我面前嗰度出現緊，即係錄音效果好啦嚇，因為好豐富，同埋咧全部高手一聽落去。即系弹嘢嗰啲人啊， 系啊， 哇，系，直情就好似即系我哋惯常咧，即系有时会听啲，即系行里边都有啲尤其是啲外籍嗰啲啦，系咪？有啲当然系本地加外籍居多，譬如话你呢个编曲嘅系阿杜志慈啦，咁佢啊即系 jazz 啦， 系啊 ，big band 啊，呢啲就 系 个专家嚟噶， 真系， 即系超级巨星嚟嘅，咁佢。既然同你做得呢张唱片咧，佢揾嗰啲伙伴咧，音乐伙伴全部都劲人嚟， 全部都高手系啊， 全部都高手啊！阿 Eugene 同你弹 ，Eugene 就就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OK， 咁呢只咧就系有啊 Double Bass Sylvain 啊， 系啊 ，Anthony Fernandez 啊， 系啊， 同埋有诶即系 Saxophone 啊 Greg Lui 啊，都系香港啲最 top 嘅 musicians。 先咧喺 Clara 讲一大堆嘅英文名，大家未必认识佢哋，但系其实佢哋行内嗰啲高手。咁係咩意思呢？佢都係職業音樂人嚟嘅。咁但係呢都係即係真係喺香港嘅樂壇浸淫咗好多年。咁同埋呢佢哋就除咗即係做工，譬如錄唱片又好，你做演唱會又好，或者咁佢哋呢就自己呢都會自己嗰班高手呢會走埋一齊呢去 jam 歌啊。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咁啊，頭先呢隻歌。 哎呀好開心。 好犀利。咁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喺香港嘅樂壇呢尤其是唱片界呢。係會即係多啲一類呢一類嚇，即係可以一來可以聽到好音樂啦，二來咧就可以即係向佢哋致敬嘅。 係啊，致敬。 咁啊，因為杜志慈都係有半個菲律賓人嚟㗎，咁啊，佢嗰啲菲律賓樂手好多嗰啲高手咧， 高手 好多。 佢話佢係三十幾年喺樂壇咧，係冇試過全英文專輯。咁我呢只系佢第一只全英文专辑， 所以佢好有心机啊！ 系啊，好有心机。 OK， 咁讲起即系呢啲歌曲嘅背后咧，好多故事，唔系话就我做六只歌咁简单。好似譬如跟住落嚟啦，超颖咧，佢唱嗰只歌咧叫《一生不可自决》， 系 咁Danny Chan 嘅， 嗯， 咁但系咧，其实系一出电影里边嘅插曲嚟嘅， 系 出电影有冇睇过啊？ 有。 我就真係佢出嗰陣時係睇。 哦，所以你就記得呢隻歌好深刻印象。 佢係末代皇帝溥儀， 冇錯啦 嘅片尾曲。 係啦， 其實 咁一生不可自，佢就係講溥儀啦。 嗯， 我諗作詞嘅咧都係好刻意，嗯、因為佢真係無能為力啊。任人點樣講，點樣擺佈啊？當年咧，即係好多呢啲超級經典嘅電影，因為我都好受感動嘅，睇我睇曬嘅。你講嗰啲，佢哇喺呢啲，即係同香港有關嘅，尤其是嚇，因為製作方面。OK， 呢只歌好少聽到人再唱嘅，多謝啊！ 深愛呢只歌 ，Annette 錢超永為我哋再重唱嘅陳百強嘅呢一首《一生不可自決》。 谢超颖的一首《一生不可自决》。电视过火， 从没有期望你曾内疚，我一再接受你放肆操守。人在说人在笑无重要，你的美丽与纯情未走。当你心无言的出走，当爱得仍唯恐不够，上次替你解释上一些理由，陪着你傻下去磨下去，我根本不知有哪个对手。长夜里甜蜜里难预算，喜欢你便静静偷走，只记得如此伤悲，仍只记得无可推理。谈论我与你，只盼一时都不记起。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盼你应我处境，想想我，你们很快乐，瞒着去干，不要过火。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时时应我处境，体恤我，你们累了吗？不想清楚。傻下去磨下去，我根本不知有哪个对手。长夜里甜蜜里难预算，喜欢你便静静偷走，只记得如此伤悲，仍只记得无可推理。谈论我与你，只盼一丝都不记起。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盼你以我处境，想想我，你们很快乐，瞒着去干，不要过火。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时时以我处境，体恤我，你们累了吗？不想清楚。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盼你以我处境，想想我，你们很快乐，瞒着去干，不要过火。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时时以我处境，体恤我，你们累了吗？不想清楚，你们累了吗？不想清楚。 Thank you. 身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影徒，人如熟了影徒，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此生记号。 千零歌再重聚，当然都好似平时一样，好 hi-fi 嘅咩意思呢？即系话好全真度嘅，因为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Stereo 嘅现场广播嘅电台节目。咁所以咧，头先咧，我哋又请我哋嘅拍档阿 Vince 咧，就演绎下佢少女时代。啊，唔好意思啊，话你嘅少女时代好似一条 X 咁样吓， 都系嘅， 都系嘅，咁啊冇理由认少女嘅，虽然你都系后生，不过少女时代嘅一首即系好流行，一路有一个少女叫做林珊珊开始唱，一路咧就唱到而家咧，都好多少女翻唱再翻唱，咁系一只好好听嘅歌，亦都好有少女情怀嘅歌，叫做《恋爱预告》啊嘛。咁啊，既然咧我哋今晚咧就有三位呢个 HiFi 天后喺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好希望咧，将啲靓声吓再细腻地分析。头先有好少女情怀嘅高音，而家不如有啲中低音啦，好唔好啊？Karen Carpenter 把声唱呢啲歌冇得听，冇得顶嘅。咁啊，但系今晚咧，我哋有一个 Clara Lee 啦，佢都好中意呢一只歌， 好中意，好中意 Carpenters。 系啦，因为你嘅声音都系中低音， 中低音 去演绎。越来越近你的耳朵旁边，为你的耳膜按摩。Close to you, Clara.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 star tha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耳仔贴埋个收音机旁边，越嚟越近啦。吓，不揸紧车嘅就唔好啦。声音越嚟越近嘅系 Clara Lee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Close to You》，大家都真系由细听到大嘅 Carpenters 名曲。咁我都话噶啦，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歌，甚至唔同种类同一只歌都好啦，唔同感情、唔同氛围嘅。譬如话呢只咧，我就好中意嘅，因为啲歌词同埋只歌都写得非常非常之深入，尤其是啲男人啦，哇！阿 Lam 唱嘅时候真系不得了。不过今晚咧，我哋又将只歌咧又再用另外一种情怀去演绎啦。咁啊，今晚我哋有 Clara 啦，亦都有钱超荣。超荣，我哋不如将呢只歌咧用男女对倾嗰种感觉嚟唱啦。有冇试过？ 一定有嘅，但系试下啦。 唔敢讲你，不如你同你男朋友倾下啦。 你等等先。 当然，大家都知道你歌叫做《最爱是谁》。 嗯。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这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相聚，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这不对？何为爱？谁让我走到爱的证据？ 钱超颖同我合唱呢只好少人都会男女对唱嘅歌，叫做《最爱是谁》。 我要多谢李先生，因为我有个好特别嘅版本啊！而家就我可以拉翻落嚟听啦，实在太开心啦！ 不过呢啲版本咧都好特别嘅。如果你叫我自己一个人唱，我都有录过。咁当然唔系呢个 key 嘅、啊、因为你知道我系因为要招呼客人啊，咁所以咧啲女仔同我合唱呢啲女人 key 嚟嘅。 辛苦 但是不辛苦的，又很舒服的、嗯、即是你看我好像没唱歌咁样嘅，咁样但是很特别咯、啊、即是我咩 key 都会唱，试一下不同的感觉的。 你是咩 key 都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演绎那一下先至真的对我来讲我学了很多东西今天。 不是的，好玩的，即是从来不会有人咁样的，就算林子祥都没那么低 key 的。 是 不 是 好高的嘛。anyway, 呢就即是二千岭歌对我来讲是一种我哋陶醉嘅音乐世界，好似放假咁嘅。逢星期日翻嚟咧，我哋就会同啲好朋友，好似今晚咁啊。虽然系新相识，但系真系好能够用音乐沟通嘅，好过大家相约打场麻雀，好、快就会熟流，因为我哋可以唱歌就可以沟通到啦。 唱歌系好以心交流嘅嘢， 即系等于咧嗱，你两个系。即是真是半个鬼妹仔来的，两个都是在外国长大，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很多年添，难得呢你们自己的中文还那么好、啊、所以呢即是本来你们的眼睛是、中色的、我们叫褐色、即其实我们没有黑色的，即多数都是深 的、咖啡色、叫 Dark Brown Dark Brown Eyes、 yes. 但有一首歌很有趣的，不你不要将啊！我嘅 dark brown eyes 变咗蓝色，唔好变翻鬼妹就得啦。 系喎、啊，okay? 真系有意喎呢只歌。 系啦，好啦，你而家呢个鬼妹就叫做 Clara Lee， 咁你话俾人听。 Don'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唔好当我鬼妹啊。 系喎、 啊。 Don't know when I've been so blue。Don't know what's come over you. found someone new, and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I'll be fine when you're gone. I'll just cry all night long. Say it isn't true, and don't it make my brown say goodbye. I didn't mean to treat you bad. I didn't know just what I had. But honey, now I do. And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你个 brown eyes 冇 turn blue， 冇冇啦，都系中国人， 系啦，都系唔会变蓝眼睛。另外一个本身原本一个唔觉意变咗鬼妹喺外国好多好多年嘅，终于可以翻嚟香港喺外国读书。系啊，你系阿辉哥嘅师妹，你知唔知道？ 顾家辉， 顾家辉嘅辉系啊，系啊，喺个 Berkeley 啊，喺一个超级音乐名校毕业，跟住翻嚟中文大学。再读硕士，所以你变回中国人，变回我哋香港人。 我妈最开心， 系啊，系咩？ 变回中国人， 系啊，好啦，因为既然变回中国人，今日咧佢选咗好多中文歌咧为我哋唱。啊，呢一只又系梦一般嘅歌，似梦迷离，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外弄人，谁人可对比？时光几次错留，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流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献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面对海 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忘清，这是这份浓情，是甜是苦，爱情似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海葵已经进入台湾海峡，听朝早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海葵随后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一带，可能在该区登陆之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調低股票印花稅並不足以結構性長期地刺激股市交投，令散價刺激舉措既無助於提振市況，更可能適得其反。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慧宏認為，面對高息環境等因素，調整股票印花稅屬於本港可控範圍，短期對市場有一定幫助。業界亦都普遍認為有關做法，有學者就認為調整股票印花稅，政府需要從多方面考慮，例如如果減少印花稅，是否需要透過增加薪俸稅、利得稅等來填補稅收缺口。學者又說，如果歐美投資者擔心西方會針對中國企業推出新制裁措施，這個是政治問題，難以短期內解決，本港可以吸引更多不同地區企業來港上市，令國際投資者有更多元化的產品選擇。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的煙稅仍然有相當大的調整空間，希望設立機制令煙草商加價時，煙草稅維持佔產品售價的75%。政府就控煙策略的諮詢期今個月底完結，盧寵茂說，透過政策推動社會的合作，香港有機會達到2025年將吸煙率下降至7.8%的目標。另外，2017年出現急性肝衰竭的女病人鄧桂斯兩度換肝後死亡，兩個聯合醫院醫生涉嫌開漏藥被控誤殺，日前獲撤銷控罪。當年負責為鄧桂斯進行換肝手術的盧寵茂回應說，反映本港的司法獨立，為兩個同事感到欣慰，醫護界放下心頭大石。他說醫療人員要繼續做好和家屬的溝通，又強調要向同事提供安全和安心崗位，未來要改善制度和流程，提供更多培訓和加強警示，減低可能出現失誤的風險。教宗方濟各繼續蒙古的訪問行程，他在烏蘭巴托主持大型彌撒，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和榮休主教湯漢書記在場，兩人一度站在方濟各兩旁，並獲方濟各緊握兩人的手。方濟各在彌撒結束之前用意大利語表示，借著兩人在場，他向中國人民致以祝福，期望所有中國人進步向前。對於中國的天主教徒，方濟各相信他們對信仰虔誠，也都可以是良好公民。方濟各在烏蘭巴托主持的這場大型彌撒，外界形容蒙古国内几乎所有天主教徒都有出席，蒙古300多万人口中大部分是佛教徒，外界估计天主教徒数目约有1400人左右。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同高地风势较大。现在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讲到要消闲放松，最好就是趁放假的时候和毛小孩一起放电，望住他们跑跑跳跳，就知道原来开心就是这么简单。放完电夜晚9点至10点就梗是要听音乐情人，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老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没事啊。 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很大件事啦，有什么事可以跟我商量的、啊、 唉，其实是公司出了些事咯。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两个人其实是可以互相支持的。 杜甫 Take 14 Action。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 古剔完全演绎到他当时的心情啊！ 想回顾诗人杜甫传奇的一生，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保禄学校的广播剧《杜甫的诗：仁者的胸襟》。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们当初做木油犬的时候，只需要考虑一间公司，现在由一间公司变了做几十间公司。我们现在不止人手不够，地方不够大，租法又不行，在短时间内根本搞不定的。 你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呢，加油！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与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只怕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双，散发住是明月又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长，这月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浪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 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天下雨风荡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从不去睡，因不知那一夜人已会大月来赴约。 先靓歌再唱最，今晚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Clara Lee waited till I saw the s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 知点解？今晚呢歌特别好听，相信呢只歌好听就得噶。讲笑啫，啲歌就叫相信，不过个相字唔系多识写添。当然啦，今晚嘅歌咧，我哋相信大家都识嘅，大家都熟悉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会送上一啲熟悉嘅歌曲。不同的风味，希望这些歌陪着你今晚可以度过三小时的音乐晚上，慢慢进入梦乡。 钱超颖，相信。 重读着你的告别信，抑压了暗涌，虽不信写的话竟可以这么重，但再哭亦无用。随随有当这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相早抑压痛变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风，难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无比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已尽，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宁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 Kevin Annette 陈奕迅的歌叫做《相信》，你的音乐品味的领域很阔，由陈奕迅可以去到西方的 Bruno Mars， 上了火星不是，他是火星人 Bruno。 Same bed but it feels just a little bit bigger now，a song on the radio but it don't sound the same. when our friends talk about you, Lord, it doesn't just tear me down. 'Cause my heart breaks a little when I hear your name. It all just sounds like ooh, ooh. Mm, too young, too dumb to realize that you should have bought me flowers and held my hand. Should have given me all your hours when you had the chance. Take me to every party, 'cause all I wanted to do was dance. Now my baby's dancing, but she's dancing with another man. Your pride, your ego, your needs and your selfish ways cause a good strong woman like me to walk out your life. Now you'll never, never get to clean up the mess you made. Oh, and it haunts me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t all just sounds like ooh. Should have bought me flowers and held my hand. Should have gave me all your hours when you had the chance. Take me to every party, 'cause all I wanted to do was dance. Now my baby's dancing, but she's dancing with another man. Although it hurts, you should be the first to say that I was wrong. Oh, I know I'm probably much too late to try and apologize for my mistakes, bu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Oh, I hope you buy me flowers. I hope you hold my hand. Give me all your hours when you have the chance. Take me to every party, 'cause all I wanted to do was dance. Do all the things you should have done when you were my man. Do all the things you should have done when you were my man.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多謝曬 Claire。好多情歌都喺電影度出現，咁就特別印象深刻啦，感受特別深，一生所愛。 从前、现在、过去、再不来，红红落叶像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泊。 别后永远再不来，无言独坐错眼尘世爱，鲜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人若再不还爱，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衬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衬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多谢两位嘉宾，刚刚唱完歌的钱超荣，再多谢 Clara 你，还有弹钢琴的 Vince。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 恋人如凭证，树边高长了一份情，上盘旋脑海中越勾起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 多谢心机旁边的朋友陪了我们三小时，二千靓歌再重聚，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们会再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希望今晚的歌可以令你好像一种很舒服的美酒一样，喝了少少半醉地进入梦乡就自豪。 一生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恋人如凭证，树边高长了一份情，上盘旋脑海中如交起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